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嘅节目咧有几个议题嘅：一、机场东涌专道计划；二、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三、有关提高学位非本地生上限到一半嘅建议；四、城巴职员加薪。好啦，嚟到区议会咧就讨论呢个叫做机场东涌专道计划。呢个咩家伙嚟嘅咧？咁样或者咧，先俾我啦吓。就住嗰啲基本概念同埋名词咧，就说明一下先。嗱，机管局就话要发展机场城市。乜嘢叫做机场城市呢？就系将机场嘅核心同周边嘅经济活动紧密互动，发挥啲协同效应。咁其中咧，佢哋有个发展项目叫做航天城。呢、这个航天城咧就为分阶段咧落成，结合有办公大楼啦、酒店购物商场啦、餐饮场所啦、娱乐设施啦，咁样一堆嘢吓，一个咁嘅重大嘅发展项目。咁啊，年初嘅时候曾经讲过话咧，年底会开幕嘅。咁呢个就系嗰个机场城市同埋航天城啦。啊，呢啲新嘢嚟噶，一定要咧介绍咗先。好啦，喺刚才所讲嘅大嘅概念底下咧，机管局咧就兴建两个项目，一个叫做航天走廊，另一个叫做机场东涌专道，就嚟到区议会咧而家讨论紧嘅嘢啦。呢、这个航天走廊咧系行车同埋行人天桥嚟嘅，就会连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同埋航天城。是服务已经入境了香港的旅客。那这个航天走廊工程已经在2022年初开始施工了。那这个 行车桥是给机场专属的车辆使用的。这些车辆是会用自动驾驶技术来运作。好。好了，那刚才又提到一个叫做机场东涌专道，又是什么呢？这个机场东涌专道就是将航天走廊嘅自动运输系统由航天城延伸到去东涌市中心，建立一个完整嘅交通接驳系统，嚟方便你旅客咧前往港铁嘅东涌站。预计咧就系2028年完工，每小时咧就载客3000人次，喺早期啊。好啦，这个机场东涌专道的自动驾驶运输系统呢会在专用的道路上面行走的。咁就会利用呢同埋扩阔呢机场岛东岸现有的沿海维修的道路来做的。咁至于连接东涌的路段呢，自动驾驶车辆会在新建的高架桥上面行驶。好啦，讲咗咁多呢，区议员讨论的时候就有担心，在日后进出航天城的客流已经是庞大到不得了了，就会加剧了东涌达东道的挤塞。另外亦有议员呢对于刚才所说的专道不连接客运大楼表示失望。刚才你讲的连接什么？连接去那个叫做航天城，是不是就不是连接到去客运大楼？那对这个呢就表示失望。区议会方面就讨论紧啊，好多嘅唔同嘅意见，一阵间咧我哋会请嚟嘅区议员咧系同大家倾下嘅。 喂，咁我哋要搞翻清楚先，即系第一个航天城咧就喺机场附近嘅，系咪？ 喺呢个机啊，准确啲讲，机场客运大楼就是我哋搭飞机嗰个地方啦。咁啊，航天城同埋嗰个客运大楼咧，系中间隔咗一条干线公路嘅。其实 系 咁点样驳咧？嘅呢个另一件事啦。喺地理位置上， 但系总之个航天城咧，就是商业啊、酒店啊、噼里啪啦啊，咁样就好近嘅客运大楼嘅，即系咁样。咁呢个就仲系喺机场附近， 睇你点讲 啊？即系喺个机场附近嘅啫。咁 呢度睇下，咁呢度里边自己嘅交通又要搞掂啦，点样播去客运大楼又要搞掂啦，即系咁样。但咧就远啲啦，就航天城咧就博去咧东涌，即系咁样。 呢、這个重要啦， 系啦，嗰就可以出市区啦嘛，因为东涌有呢、這个铁路啦嘛，就可以出呢个市区啦。 系 咁呢个咧，但咧依家个问题咧就依家我哋就。就啲人就仲係有意見嘅咧，就即係單一聽下啲議員嘅講法咧，就話第一就點解咧嗰個即係博去東涌嗰個系統咧，就唔直接博埋去客運大樓，呢個第一個問題啦。 係啊， 都仲小問題。 表示失望， 係啊，表示失望啊，呢個小問題。第二個問題係博去東涌咧，本身係一交東涌啦，就但亦都激咗啲顧客出市區啊，但係就驚塞車，即係咪咁啊？即係有個交通系統加入去咧，就驚塞車，即係咁樣。咁啊，照計呢啲政府都應該都諗到有咁嘅意見嘅喎。咁佢點解會咁設計咧？咁我哋都要了解政府嘅初衷先得。 唔講個願望先啦， 係 講現狀先啦。 係啊， 嗱嘅現狀咧就係咧，好多人都話喂，實踐北大嶼山都好多項目喺度進行緊啦，又航天城啊，又三跑啊呢個路啊咁樣，應該好多嘅就業機會㗎。係 啊，係啊。 咁如果我哋話就業嘅機會同我住嘅地方喺埋附近係最理想啦， 係啦係啊， 係咪唔使住喺屯門，走出去西環翻工啦， 另外又搞旺咗個區啦， 係 啊， 好啦，咁但係問題而家咧，東涌連接去機場嘅交通係非常之唔方便， 係 啊，咁就因此咧就亦都吸引唔到咧啲人喺當區工作啊，係，咁有啲居民就話咧，喂而家由東涌市中心搭巴士去機場。啊，咁啊，连埋等车嘅时间咧，需要40分钟。有啲人就把鬼火，部分东涌居民个宁愿咧就搭港铁嘅东涌列车去青衣， 系啊， 然后再翻转头咧就去机场， 系， 咁啊比较荒诞啦，系咪先？ 系啊， 即系咁样咯， 系啊， 咁所以嗱，目前嘅现状就系咁样啦。因此你话而家搞一个新嘅项目，喂。将机场客运大楼博去我哋东涌市都好啊，市中心都好啊，即东涌居民起码佢呢个愿望啊， 系啊系啊， 而家讲嘅呢个项目好似唔系好拉楞咧， 系 对呢点吓， 即系喺嗰度甩咗碌吓，即系有个空档就博唔到过去，即系咁样。另外就塞车就另一个问题啦，即系东涌会好塞车就另一个问题啦，即系咁样 吓。咁啊，对大家对于刚才所讲嘅愿景 系 同埋现状有啲乜嘢睇法？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傾下嘅，尤其是你住東涌，你對於而家個東涌嘅交通點睇呢？咁作為香港市民，對於我哋機管局有咁宏大嘅嘅計劃，發展呢個機場城市，你又點睇呢？咁係睇好啊，還是即係唔睇好咧？ 或者自己都想搬入東涌住咧？咁即刻 可以打電話嚟傾傾噶，1872311啊！咁去過第啲地方嘅市民啊，近期都翻活躍翻去旅遊啊！見到人哋第啲地方嘅機場、客運大樓裏邊嘅設置，同我哋香港又點比較咧？咁亦都可以打電話嚟講講啊！電話號碼1872311。 咁啊，我哋或者。啱啱訪問一下啲即係有聽過政府嘅計劃嘅，佢可能咧就要知道一下究竟嗰、那個佢即係後邊佢個設計一定係有啲理由嘅，做啲唔做啲，同埋咧佢一定係會覺得咧即係我哋依家諗到嗰啲問題咧，佢哋可能將來就迎刃而解啦。咁但係咧，我哋首先要知道一下嗰、那個即係究竟政府嘅諗法先，咁然後就睇下咧，係咪政府今次嘅思路咧，都仲有啲地方需要補救翻，即係咁樣。 具體啲講就機管局點諗？ 係啦， 機管局點諗？佢係主責嘅機構啊嘛好啦，而家我哋接通咗離島區議員啦，方龍飛議員嘅，方議員你好啊， 係你好啊。 喂，我哋頭先問嗰啲問題，應該照計政府冇諗過㗎，咁佢點解會咁設計咧？或者基本局會咁設計咧？ 咁其實我諗佢可能真係佢哋唔喺東涌住啦，佢哋唔好清楚。其實依家東涌嗰啲交通咧，好似正如頭先你所講啦，我喺日東村搭車去機場咧，基本上咧都要成40分鐘嘅。咁啊，如佢而家佢話要整呢條專道咧，咁如果對於經濟效益嚟講咧，就確係幾好嘅，因為其實可以縮短咗口岸同埋嚟東涌。兩者之間嘅距離啦，咁 但个问题就係话究竟你将来整好之后你吸引咗大量嘅口岸嘅人个旅客过嚟嘅时候呢，我觉得东涌呢个站竟应唔应付到呢？ 嗯， 因为你现时东涌每朝啊，我諗有机会你过嚟参观一下呢，朝头早七点钟至八点个繁忙时间呢，出出入入啲人流呢多到啊你想象唔到嘅。再加上呢佢东涌沿线呢，其实佢个系统呢已经去到饱和㗎啦， 嗯， 已经唔可以再增加班次㗎啦。我諗你见好多时呢，你见由港岛线呢，由港岛站呢就去到青衣嘅啫， 嗯， 就去唔到东涌嘅，要等下一班嘅，咁因为就係因为佢系统连接唔到㗎嘛。 嗯，系 咁，政府亦都要考虑呢个问题囉。 可以咁想象啦，作为机场管理局呢，佢嘅諗法梗係一心諗住机场啊，係咪先，机场管理局嘛，係咪先，咁所以呢佢个概念呢係迎客啊，迎接外来嘅客人嚟佢嘅机场同埋嚟我哋香港。咁谁不知就东涌嗰啲居民就自己人嚟㗎，係咪先，东涌我哋自己居民嘛，佢就觉得佢好似冇諗到我哋自己人咁。好啦，嚟一个讲返嗰个具体嗰个叫做机场东涌专道嗰个系统先啦。咁根据佢嘅个预计呢，就话2028年完工嘅时候呢，这个驾驶系统每个钟头呢就再客3000人次。目标去到最后呢就5000人次。咁初步咧就同制造商咧就计划使用10人或者以上嘅小巴嘅概念呢种嘅车种。喺直上机关局咧，有我想问下你议员，有冇介绍点解会选用小巴呢个车种咧？咁样有冇谂过用小巴呢个车种咧，或者大啲载客量嘅车种咧？佢有冇啲咩讲法咧？ 佢又冇乜點乜特別強調到嘅，佢就係話即係可能快速啦，因為可能上人少咁啊，快啲走啦咁。但我亦都對佢有個質疑咯，佢話最高載客量去到19個人。 嗯。 咁如果假設你連接口岸嘅時候，你口岸裏面有啲係旅客嘅時候有行李咧，咁佢呢個車廂又係咪真係可以容納到咁多人咧？ 嗯。 同埋你得 3.8 公里，你要用幾架車？你3000人，你即係用幾架車咁樣來回咁行咧？係咪？ 嗯。 咁、 嗯、 究竟佢詳細嘅都冇乜點樣報告到嘅。 嗯 ，OK， 好，咁冇詳細咁解説啦。而喺琴日嘅區議會會議上面咧，就討論呢個叫做東涌專道啊，咁啊將航天走廊嘅自動駕駛系統咧，剛才我都介紹過啦，就由航天城延伸到東涌市中心，方便你旅客咧前往東涌站。喺呢点上，你其实都有刚才你都提及过啦。喺会上，你有冇具体嘅一啲展示添啊？对于你刚才嘅讲法， 即系其实我都系好关注到咧。其实佢呢个咁样伸延到嚟我哋东涌站咧， 嗯， 其实佢只不过想利用呢个大型集体运输咧，就系个地铁啦，就将啲人流咁样穿梭咁去。但佢冇谂到当区居民咧，其实而家已经130,000人口啦。未来五年之咧，而家已经陆续有啲区咧亦都起紧，甚至乎。出年就都開始入伙噶啦，其實可能人口再增加多50,000，去到180,000嘅時候，咁佢有冇考慮到個人口嗰個承受到，再加埋旅客，對於東涌嚟講，究竟可唔可以承受到呢個地鐵站，淨係一個咁嘅站啫？再加埋而家東涌咧，其實東涌西延線同埋東涌東延線咧，其實都起緊噶啦嘛。 嗯， 其實而家東涌區其實好似一個大嘅地盤咁樣噶啦， 係。 咁佢要考慮埋呢啲起緊嘅時候嗰個影響咯，就係。 嗯，刚才我哋都讲啦，大家可能个重心唔同啦，机管局就諗住即係方便游客啦，咁样去东涌咁然后出市区咁样。东涌人实在你当然代表东涌人嘅意见啦。咁样东涌人去机场嗰个需要又系咪咁大呢？即係除咗去搭飞机飞到第二度之外，去东涌去机场嗰度返工系咪都系大家嘅其中一个愿望？ 咁其实呢，城里嘅人呢就想出城。城外嘅人想入城嘅，所以你见其实朝头早好多东涌嘅人咧，佢哋都出咗去翻工嘅。 系 啊，真系喺留翻喺东涌去机场做嘢嘅人咧、嗯，因为机场嗰啲工种咧就比较系即系嗰啲劳动力需要多啲嘅。 系 啊，咁啊变咗其实系有一批人每朝都好多人翻工，即系几千嘅咁样。 嗯， 但系问题你外区嘅人亦都涌入嚟嘅时候咧，因为嗰时我喺机场做过咧，亦都有好多外区去。嚟翻工嘅， 系 咁将来你又如果假设又系要利用到个东涌站嘅话咧，你再去接驳呢、這个佢呢、這个咩东涌专道嘅时候咧，咁你其实究竟负荷唔到咧，负唔负荷到到咧？其实我都有个忧虑喺度。 嗯 ，OK， 即系听你咁讲，其实你个忧虑就唔同我以为你嘅谂法有啲唔同，我以为你会好重视咧，由机场客运大楼。 来往机场客运大楼同埋东涌市中心嘅交通嘅嘅问题，你嘅重点唔系呢度，你系惊住影响咗东涌嗰个本身嘅交通嘅挤塞问题，系咪？系咪啊？ 系啊，会唔会咁？因为而家佢呢条专道咧，佢系未接驳去机场客运大楼噶嘛？ 唔会接驳噶，根据佢介绍吓吓吓。 因为而家我估计佢嘅做法咧，就系想将口岸嘅旅客同埋机场嘅旅客咧分开咗佢。 系。 同埋你喺附近咧，你有本身你有博览馆啊，又有航天城啊，有几间酒店噶嘛？ 嗯。 佢可能想吸引一啲咧，可能得三几日嚟做博览或者做展览嗰啲人咧，可能。哦，到时你喺度喺机场度住啦，跟住你都要有个地方去一去，就喺东涌，咁你可以上下缆车， 系 即系去大佛，咁可能全程你一个钟头内都可以去到大佛噶嘛，因为如果假设你要专道十分钟去到东涌，再行多五分钟去到大缆车站，跟住再廿分钟有大佛，咁你一个钟头内去到嘛，即系其实我估计佢系一个连锁式咁样俾一个啲短途嘅客人咧，商客咁样去。做一个咁个效果出嚟咯， 即系佢呢条咁嘅叫做专道咧，睇嚟咧系吸引嗰啲搭车同埋搭船嚟香港嗰啲人啊，嚟香港机场区域嗰啲人啊，就唔系搭飞机嚟嗰啲人啊，会唔会啊？ 都未必嘅，机场 摆明啦，佢个设计咁咧，佢唔连接去客运大楼啊嘛，系咪？因为佢嗰个系佢嗰个系连接呢个叫做香港口岸人工岛。同埋航天城，同埋东涌市中心啊嘛，唔系连接呢个客运大楼啊嘛。 嗯，咁头先我所讲咧就话，佢而家佢吸引咧就系话佢机场嗰度有几间酒店嘅，啲机场旅客咧就佢就系应该估计佢就系吸引啲人喺机场酒店里边住，就唔系直接要搭呢条路嚟东涌嘅，主要系机场嗰度住嘅。头先我所讲嘅就话，可能佢得三两日喺香港啊，咁啊又要做埋啲展览嗰啲嘢，咁啊顺便啊攞少时间去行下。都叫佢行過去東涌啊，又去嗰啲大佛名勝啊咁咯，估計佢係咁想咁做咯。 係， 好啦，咁直接去接駁去個通道嗰度咯。 係，咁至於佢嗰個機場通道專道咧，用高架嘅路段嘅設計咧，應該就唔會同地面交通爭路啊。對呢點你點睇咧？喂， 其實你依家你純粹咁樣睇咧係啱嘅，但係當你喺現場裏邊咧，因為佢接駁東匯城後邊咧係屬於達東路嚟嘅，就一達東路咧，其實就好似一個馬蹄甲咁樣收翻去接駁翻去順東路嘅，其實一個圈仔嚟嘅啫。咁當你喺度整咗個結構築物喺度嘅時候，你咪要佔咗個道路嘅空間咯。雖然你話你會考慮到可能我哋會點樣偏嗰啲啊，點樣偏右啲啊咁樣，但係你始終有人流喺度噶嘛，都係一樣影響到嗰度嘅。再加上嗰條路咧，而家現時咧。星期六日咧，你如果有時留意一下咧，其實都係塞車嘅嗰度，因為好多車咧就因為個泊車位不足咧，而令到啲車塞住咗喺個停車場口嗰度咁樣，而影響到成條路都塞埋嘅。 係， 喂，我都始終唔明咧，即係嗱，我哋都嗱，你又提出好多問題啦，我哋都睇到有啲地方好似照顧唔到嘅，咁照佢做一個咁樣嘅系統出嚟嘅時候。實會做過一啲即係情景分析，同埋可能出現嘅情況，點解會好似呢啲問題好似照顧唔到咧？我都唔係好明白，我一個咁大嘅一個工程，一定要諗過呢啲問題㗎。 其實我就係話頭先，我估計佢分析佢嘅咧，就係話佢口岸就一條專道咁樣過嚟東涌， 係 即係另外咧。就機場咧，就用翻機鐵咁樣散啲人流咁嘅， 係。 咁跟住亦都有巴士，呢三方面去分流咗成個機場島嘅城市嗰個規劃，變咗旅客啊或者遊客咁樣 就分咗流啦， 佢哋咯，係啦，佢就想咁樣分流咯，估計佢。 喂，如果係咁樣分流，咁係咪又真係解決到問題？又冇你咁，你又唔使咁擔心咧？ 其實未必㗎，因為你唔知道佢將來個旅客嘅量有幾大咧。即係好似當初咪港珠澳橋咪通嘅時候咧，突然間十萬人咁湧入嚟嘅時候，你點解決咧？ 好多謝你嚇嚟到區議員啊，方龍飛議員。咁其實我哋講咁多，揾機管局即係詳細解釋下佢嘅願景同埋點樣落實都好啊。我哋就邀請過機管局嘅接受訪問嘅，不過佢哋話未能安排，我都唔明點解安排唔到啫。揾我嚟講下啦，大佬機管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陈振报道一节新闻。

方酒店。窝打路到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邻街一段车多，而家车龙都去到创智中学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而家车龙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去到富健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而家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财气横日。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 要言之有物，又要人人 第一次同佢做节目嗰时， 梗系要摆事实，讲到 电话多到爆晒， 准时翻到节目。 市民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我哋等紧你。 国剧八三零， 网路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因为我哋已经被人候住，之前仲有人揸车撞我。 你嘅意思系话，陷害你嘅人同撞你嘅人，同薅羊毛嘅嗰班人，可能系同一个黑客集团？ 幕后黑手好有可能就系军师。 国剧八三零，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合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对于东涌的交通以及而家建议中的机场东涌专道，有咩意见呢？可以打电话嚟倾倾，电话号码系18723111。咁头先我哋就同离岛区议员啊方龙飞咧就倾过嗰个有关嘅计划，咁佢又对于咧而家嗰个叫做即系机场东涌专道咧冇驳到去客运大楼咧就有啲失望。现在咧我哋就请嚟咧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啊田北辰议员嘅，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你好。 我睇见到啲报道咧，就话咧，阿田北辰咧，对于而家咧嗰个叫做机场东涌专道咧，就有机会落成咧，就好开心，因为咧系你最早之前咧提出类似嘅概念嘅咁样。咁但系咧，你另一方面咧，我又睇报道话咧，田北辰咧对于而家嗰个咁嘅专道咧，唔驳去机场客运大楼咧，都表示失望，系咪啊？呢两个我引述呢两个新闻啱唔啱啊？田北辰， 非常之正確，我唔記得咗係2015、2016年咁上下啦。 係 當時咧，我就知道咧，嗰啲有四大雇主，四大雇主就係咩航天城啊、機管局啊、三跑啊、又阿博啊咁多人啦、就將會有好多工種嘅。咁另外咧，東涌東啊有十幾萬人搬入去，加埋又東涌西又東涌，咁將來北大嶼山呢一段咧就會好多人。咁過往個問題呢就係呢班人好多呢就出市區返工㗎。 係。 咁其實就冇意思，完全冇意思。因為全香港咁多地方唯一做到當區就業嘅就係北大嶼山。嗰時沙田呢好耐以前發明新市發展新市就係諗住嗰度起商業大廈㗎嘛。但係結果阿水彩你啫，沙田都唔知係乜，咁你整個商業大整商業區冇人去㗎。是不是？所以商业区呢就是自由市场决定的，就不是政府决定的。但是基北大屿山呢那几个雇主呢就是政府决定的嘛，因为你起个机场在这里那里要请人的啦。 是啊。 是啦。咁所以北大屿山是一个政府行为可以决定那些工种在哪里，是唯一一个少数的地方的。 嗯。 现在洪水桥行不行我都不知道。 是。 Okay? 好啦，咁你既然有咗咁嘅职位，咁你咁辛苦搬咁多人入去，梗系希望就近就业嘅咧。 系啊， 搬出嚟做乜咧？ 系啊， 同埋仲有话东涌线嘅铁路好大镬嘅。 嗯， 佢过青马大桥咧，系同条机铁线咧系共享嗰条嗰条轨道嘅。 嗯， 啊，咁嗰度咧系冇得即系。加埋班次啊！佢一小时几多班次咧？佢要同机铁分嘅。 嗯， 咁所以东涌线就唔可以无限量咁扩充。 嗯， 咁所以必然咧，佢搬更多人入去东涌，一定就要加强佢就地就业。 系啊， 以前就弥补到咧，住东涌嘅人咧，去机场咧，竟然你信唔信佢搭东涌线喺东涌上车去到青衣，青衣再搭机铁入去。 而家都系咁，啲人话。而家都系咁嘅喎，啲人话 而家仲系咁嘅，因为佢如果搭机子去咧，佢哋唔知有咩优惠俾佢啊，有咩药物啊，咁、你话咪即系方天下之大谋？ 嗯， 咁所以我一路咧都想政府整一样嘢咧，就连串连晒东涌附近即系北大屿山嗰啲嘅住人嘅地方，同埋嗰四大雇主。 嗯， 啊，咁就四大雇主就唔得啦，客运大楼啦， 系啊。 跟住仲有一个叫国泰城，你知国泰城几多人噶啦？ 系啊， 最紧要对我嚟讲就系国泰城，同埋客运大楼，同埋东涌东，因为东涌东咧将来有十几万搬入去嘅，而家呢条专线咧又去唔到，国泰城又去唔到客运大楼，又唔肯去东涌东，就要住东涌东嘅人咧搭东涌线入去东涌。落车跟住再转搭呢架嘢，OK， 咁呢个就个问题啫。我做得唔犀利。 佢其实咧、似乎机管局系佢以心为心啊，各为其主啊，咁个机场管理局嚟噶嘛，佢吸引啲人嚟佢机场呢个范围啫，外地啲人啊，吓、啊、咁你东涌啲人就唔系佢嘅考虑啦，会唔会咧？东涌嗰啲居民本身啊，唔系佢考虑范围。 我唔觉得系。机管局抌咁多钱去做咁多嘢，佢都惊请唔到人噶。 嗯，系啊，本来系啊。 你觉得而家香港请人好易咩？ 难啊，系啊，系啊，系啊。最好啊，住东涌嘅人喺翻机场嗰度翻工咪好咯。 系啦、啊，如果我系 AA 嘅机管局啊，我梗系希望啊搬亲入嚟东涌嘅人啊，都系我请嘅对象啊嘛，因为我需要请好多人手 啊 嘛。 啱啊。 咁所以佢哋绝对有样咁做嘅。咁点解佢唔做咧？我都问咗佢好多次。佢就话走线谂唔通。因为佢而家呢个咧系最平嘅做法。因为你唔好记翻呢条嘢唔系政府起噶嘛，呢条嘢系 AA 起噶嘛。 喂，咁我想问你一个，问你一个现 实。你转好紧要。 阿田北辰，我问你， 要入去客运大楼同埋去国泰城，佢又要去地底，又要隧道，会得贵好多。所以有个原因佢唔起啦。 嗱，我想问你一个实际问题，可能你要清楚啊。实在由呢嗱，而家航天城就未曾即系实际使用啦，而家即系仲系起紧嘅啫。由嗰、那个将来起好咗啦，由客运大楼，而家要一号客运大楼啊，而家我哋有啊 Terminal One 啦，由一号客运大楼去个航天城，如果搵脚行要行几远咧？其实， 航天城就好大，客运大楼又好大， 咁系 航天城嗱、你又落车点啊？ 吓。 由航天城的学车点去到 T2、 啊、 你而家你知佢个客运大楼有 T1、T2 而家未 T2 喺度起紧啦，而家 嗱，今日全部啲基地 T1 嘅，OK， 啊， 佢去 T2 啊近啲，去 T1 啊远啲， 系 啊，去 T2 咧，我估计就十分钟到， 吓吓，我都要十分钟 ，T1 更远啦， 哦 ，T1 咪加多五 分钟咯，加多五分钟吓， 系啦，咁就由个站去到嘅，咁大致上就係咁啊。 好啦，如果係咁的话呢将来嗰、那个。 咁仲未計国泰城喎，国泰城。 係 係。近都唔近㗎喎。 国泰城仲远啦，仲远啦。 係啊。 咁即係话我喺度盘算緊，就话呢条叫做东涌专道啊，即係起好咗之后呢，对于嗰啲东涌居民，因为佢都博去东涌㗎嘛，呢条专道去到东涌市中心㗎嘛，係咪 咁就唔去东涌东㗎喎，佢淨係去东涌站㗎咋喎。 係 ,ok, 去东涌站算啦，即係去到东涌站先啦。咁就对于嗰啲住喺东涌站附近嗰啲居民去客运大楼嗰度返工有冇帮助，我諗緊呢个问题啫。 咁、老实讲点都好喎今日。今日咧，你转嗰啲巴士，我唔记得咗边几条线。咁佢而家越嚟越多人入去，咁咪越嚟越繁忙。 系 啊，咁嗰度咧就听讲有时半个钟，有时 搞咗40分鐘出嚟都有份嘅。 嗯， 兜嚟兜去，因為佢而家啲交通好混亂啊， 係 嚇死人嘅個路面。 係 OK， 咁所以呢條嘢一定係有幫助。 嗯， 只不過去唔到客運大樓咧， 嗯， 就美中不足。 嗯， 佢行去咧。睇你啦，如果你行得快，可能唔使十分钟嘅，可能六分钟、七分钟都得嘅。 嗯，咁都安慰啲，有啲帮助嘅，咁安慰啲啦。 咁但系点都好过冇咧。 系咯，安慰啲咯，咁咪就。 我最想佢做嘅咧，就去埋东涌东啊嘛。 系系系。 我冇理由喺东涌转车噶嘛，一转车咪又要等咯。 嗯。 你一等亲又时间噶啦。 嗯嗯。 啊，咁如果去东涌东咧，佢系做得到嘅，系钱嘅问题嘅啫。但如果要博客运大楼咧、 嗯， 又要国泰城咧、 嗯， 就系技术上嘅问题啦。佢要行地底嘅， 嗯嗯， 一行地底就冇眼睇噶啦。 喂喂，阿田 Sir，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嗱，你原先咧就有个如意算盘噶，就话呢啲又用交通咧串起晒嗰扎嘢咧，其实就对东涌嘅居民嘅生活啊、就业啊、旅游啊各方面都有利嘅。好啦，依家咧。一斷開咗有一節節啦，你就有啲失望咁。咁我嗰兩個問題係咩呢？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喂，如果真係好似你咁理想將佢串起曬，要多幾多錢呢？即係依個第一個問題。咁依個就好理想喎，因為真係串起曬嘢。第二個問題就係依家依個做法啊，究竟對東涌嗰啲居民出外咧，即係話嗰個區議員就覺得咧，佢覺得可能。超負荷喎，即係對東涌居民即係出外嗰、那個那個交通啊，你覺得會唔會唔出現呢個情況咧？如果依個新計劃出現咗之後， 唔係我明咩叫出外會得超負荷？ 即係佢依家覺得咧，啲人湧曬東涌咧，就變咗個東涌係樽頸嚟嘅，因為依家啲已經搭車出去出邊就已經有困難啦。第日咧，啲人咧就去咗。仲多咗人出咗嚟東涌，但啲東涌嗰啲人係咪可以疏散去市區咧？佢就覺得個負荷嘅係解決唔到嘅喎，佢覺得。 嗯。 將來可能要靠道路巴士啦，因為鐵路咧就死局嚟嘅。 嗯， 係。啊，鐵路就冇得喐噶啦。 嗯， 係。機鐵都有機鐵啦，即係原來都有機鐵㗎。佢係咪諗住？即係我就話係咪基本應該諗住機鐵可以疏導到咧？ 唔係，將來有條跨海鐵路。就是由洪水桥和由屯门南啦，一路就去到小榄，小榄呢就过去去欣澳嘅，去咗欣澳之后呢就cut过大屿山就去人工岛啊出港岛啊嗰啲嘅，但是那个问题佢最忙嗰缺就由东涌去到欣澳嘛，欣澳以东都冇人住㗎啦，而家住嘅人全部都係欣澳以西㗎嘛，咁所以其實佢如果將來啲人去到欣澳咧，佢係可以駁呢條線嘅。咁所以將來就嗰個最樽頸嘅就係由東涌、東涌東去到欣澳。咁鐵路就冇噶啦，佢加唔到鐵路咧，佢就唯有起鐵路啦。咁佢有十一號幹線。咁都係北大嶼山嗰條鐵嗰條路咧。北大嶼幹線咧又會好繁忙噶啦。所以嚟嚟去去一定係要。令到呢啲人喺當區就業，先至解決到北大嶼山搬咁多人入去。咁而家呢一個做法咧，係有好過冇，但肯定有好過冇。如果佢唔做呢樣嘢咧，就仲死。如果冇做冇，如果佢哋冇呢條東涌專道啊，我勸啲人唔好搬入去添啊。 好啦，如果做埋好似你咁串起曬，咁咪多幾多錢咧？ 處理曬哦，唔知，因為佢哋諗唔通行地底到底嗰條走線會係點？咁、所以我諗而家唔好諗噶啦，冇得講噶啦。反而如果佢做埋東涌東，或者有得諗，嗰度就斷供你計啦。 咁另一個句， 但無論點都啦，嗱，我只不過帶出咗呢件事嘅美中不足，我就冇話呢樣嘢係廢鐵，呢樣嘢肯定。是好重要，去令到搬入去嘅人唔使个个出嚟市区住嘅。 好，嗱，对于个具体嘅用车嘅问题咧，佢系用类似嘅小巴概念嘅啫，根本每小时3000人次，最终就系5000人次，自动驾驶系统嚟嘅。对呢点，你有冇第啲谂法？ 冇乜特别啦。初初佢讲到天下无敌无人驾驶，个个听到无人驾驶， 以為是共享路面， 嗯， 首先搞清楚先，有人駕駛和無人駕駛，其實而家今日都係呃人噶啦。 請到個司機咁解啫， 好多鐵路都係無人駕駛噶啦，最緊要就係專用通道定係共享通道。 冇錯， 咩係共享通道呢？香港嘅電車，同埋輕鐵就係共享通道。好離譜嘅，路面一塞車，咁你嗰架嘢咪唔喐得咯？是不是、因为它共享嘛。那你一有专用的，专用是什么呢？通常是隧道啊、架空那些就是专用咯。 是啊。 你专用呢、就值得抌钱了。 OK。 那洪水桥我做得它很犀利，就是它现在准备整个共享路面的专用系统嘛。那我就做得很犀利咯。 共享不是好东西啊，总之啊。 共享就是轻铁重都轻铁的福祉。那它这个是专用的。 好。 如果你有了专用呢，有路轨同冇路轨冇分别，你用胶碌都得。 Okay, 你用胶碌、普通嘅路面都得。不过总之你就两边有栏杆、其他啲车入唔到嚟。 好， 呢、這个路呢、這个空间系你嘅，咁就得啦。 好啊，多谢你田北辰啊，俾咗好多意见我哋啊。因为田北辰做过火车啊，所以嗰啲嘢清楚好多。 佢但系佢讲得好清楚，呢、這个系美中不足啫。呢、這个系即系佢讲紧嗰啲缺点，就唔系话各打五十大板嘅，唔系美中不足。 嗱，我哋听听众电话啊，电话号码18723111，又话纪先生嘅树，纪先生你好啊。 系你好， 纪生， 纪生， 系，你又点睇啊？ 我谂其实主要关心就系经济效益，因为我前排其实就去关于即系我哋讲起呢个系统有啲似九龙东嘅状况。咁嗰阵时咧，林局长曾经讲过，其实喺呢一类系统，佢系好关心嘅就系紧嗰个经济效益回唔回到本。咁、所以其实其中一个影响嘅因素就系个票价点嚟定啦，亦都即系牵涉到即系条路线点样走。咁但系其实睇翻机场东涌专道呢件事咧、你又见到佢远离啲居住嘅地区啦，而佢覆盖嘅地方又未必是最多人去到的。所以其实这个就要看到最后一样东西，就是票价究竟会不会吸引到人会宁愿用这个系统就不会搭现在可能大家在东涌市中心排队那些巴士呢。这个就是啦。那我想另一方面就是机管局都要交代一下，其实这个系统究竟最终要使多少钱呢？会不会真的吸引到人去用？那也都可能正如刚才田义兆讲，那你们可不可以再延伸去其他地方呢？这个都是需要考虑的。 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多谢你。 走在一带一路， 主持林德信带大家认识一带一路完善国家的年轻人，分享他们在香港的故事。 今集的主题是青年成长与社会服务，来自印尼的 Albert 和 Hanifa 会分享他们在香港成长的故事。 Hong Kong is very diverse culture wise and landscape wise. Yeah, definitely a lot of growth here. 走在一带一路， 9月5号晚上10:20，港台电视31。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星期六问责的主持张凤平。香港电台近年制作多了好像我们这样电台电视同步直播的节目，要同步听到看到，我们要在不一样的直播室做事，幕前幕后都要同步配合才行。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喺立白关于机场东涌专道嘅问题咧，依家我哋又请嚟另一位人士吓，讲佢嘅睇法。请嚟嘅系交通规划发展联席代表黄宏力嘅，黄宏力你好。 系梁生你好，大生你好。 系啊，喂，你正话听完两个嘉宾访问咧，一个就觉得有严重缺失，一个就美中不足。你倾向边个睇法？ 我谂我自己比较关注个点系在于，其实我哋都观察到咧，即系因为其实机场东涌专道佢系东涌入航天城同埋香港口岸啦。咁其实经得东涌嘅乘客，无论系游客也好，还是系可能系去机场都好，或者系家居民都好，其实佢哋都掛，即係因為其實比較平嘅價錢，佢哋會先特登係經東涌入去嘅。咁、所以我會比較關注個位置，就係其實如果機場東涌專道呢個交通系統落成之後，咁到底佢可能個服 部嘅價錢上面夠唔夠吸引，令到乘客可能會特登有多啲嘅誘因，會想可能臨喺機場之前會留多一陣喺東涌或者航天城去購物咧，即係呢個咁樣先可以更加發揮到機場城市可能機管而家想定定嘅目標咯。 嗯，票價係一個重要因素啦，係咪啊？ 嗯，係啊，同埋另外一樣嘢，我哋都知道其實機場城市嘅目標就係想做園區就業啦。咁所以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如果都想吸引翻大嶼山嘅居民啦，無論可能而家東涌也好，或是之後其實都有東涌東嘅發展區啦。咁呢啲嘅居民佢哋想有一個多啲嘅就業選擇，咁我相信喺價錢方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同埋可以去考慮更多喺規劃上面會照顧到佢哋嘅需要。 嗯，咁始终呢、這个叫做东涌专道就不连接客运大楼。刚才我哋提过呢个系一个美中不足又好，缺失又好啦。咁呢点你点睇？ 我自己又觉得其实而家咧，其实机场都有唔同类型嘅交通服务啦，即系例如而家你见到有即系可能系例如可能系 S 嘅巴士啦。還是係而家其實可能例如你見到博覽館咁樣，博覽館其實到咗大型活動嘅時候，我特別專用嘅巴士嘅。咁我覺得成員都同意嘅，即係如果作為一個機場嘅城市咧，其實佢係需要一個，即係佢而家打算起專道咧，佢應該係盡可能係覆蓋翻成個機場區域嘅需要啦。我諗呢個都理解嘅。咁但係我哋參考翻其他地方起機場嘅經驗，例如可能係講緊巴黎嘅大都會機場咁樣。其實佢哋喺航天城咧，都係主要即係透過巴士系統去連接唔同嘅設施嘅。咁所以我諗，其實無論係咩交通服務都好，最緊要嗰樣嘢就係航天城呢樣嘢可唔可以夠吸引力，咁機場城市先可以發展起嚟咯。 嗯，咁啊，如果咁講，你對呢個成個呢個新嘅計劃，你總嘅評價？同埋你覺得除咗價錢呢個問題一個重要嘅問題，即係個票價，仲有啲咩問題我哋要特別關注咧？ 我覺得可以觀察一下，因為其實航天城咧嚟緊可能年尾甚至之後嘅時間都會陸續開啦。咁其實到底會唔會有好多遊客會特登喺港珠澳或者邊場特登會去呢個商場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值得觀察嘅地方。咁我哋就可以預計到哦，到底到時真係有機場東涌專道呢嚿嘢啦。咁到底佢最後有幾多人用，或者吸引力大唔大？咁呢個我覺得基本佢可以視乎個情況去再長遠評估嘅。 係，咁嗱，你又講得好啦。咁一個就點樣吸引遊客，一個就點樣吸引本地就業。咁呢兩樣嘢，你覺得有可以做啲乜嘢咧？ 我諗最重要嗰樣嘢，其實就除咗硬件上面，軟件都好重要啦。咁呢個當然就係、是、我諗基本個自己都有自己嘅考慮，就係點樣去吸引更多人去。去用翻即係航天城呢個設施嘅，咁但係喺呢個階段的話，如果你問呢個硬件，因為始終都講緊係五年甚至十年之後嘅事情啦，咁我覺得係需要去睇翻即係嚟緊可能係遊客嗰個回流嘅情況，即係因為而家遊客都見到數字其實陸續咁上升緊嘅，咁亦都開始好多人越會用港珠澳大橋呢個設施啦，咁其實對於內地遊客嚟講，還是係其他地方嘅遊客嚟講，佢哋會願意想特登留多一陣喺大嶼山，我覺得呢個重要。 好，咁未來十年會係點樣嘅交通情況咧？咁啊傾咗好多，而家我哋先睇睇呢一刻嘅交通情況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意外消息，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湾嘅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吸水门段嘅桥面噶啦。另外，较早时赤柱村道嘅锯树工程完成咗，介乎大潭道至到街尾道嘅赤柱村道全线解封，恢复正常通车。仲有就系提一提大家啦，龙翔道有路面急收，去观塘方向，跟住竹园道嘅慢线。封闭咗，龙尾排到过咗笔架山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车龙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彩虹隔音屏。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话：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讨论一下安老服务啊。政府宣布设立一个叫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实施咗之后咧，安老业界咧非常之大嘅不满。不满啲乜咧？吓， 唔系开仓欢迎噶，不过即系实际运作上有不满。 吓，咁啊，就听听一间业界嘅睇法啦。嗱，以往私营安老同埋残疾院舍咧，可以经过劳工处嘅补充劳工计划咧，申请输入护理员嘅。政府咧今年六月推出一个叫特别计划，准许所有类别嘅院舍申请绕过劳雇会审批，另设审批机制。社署署长咧会咨询由劳福局、社署同埋劳工处嘅代表组成嘅跨部门联络小组嘅意见，嚟决定每一宗申请可以输入嘅人数。特别计划嘅配额上限就7000人，计及现有嘅4000个输入护理员咧，就希望有额外输入3000人。嗱，点解不满咧？真系要听听佢哋嗰个嘅不满嘅内容啦。咁啊，有业界人士就话咧，原有嘅补充劳工计划咧系唔再接受申请啦，而首轮提供约1000个配额咧，啱啱完成咗审批。相关计划咧系以先到先得嘅方式审批申请，咁啊院舍咧对于院舍界咧对呢个就不满啦。咁业界人士都要话咧，唔少以往啊循补充劳工计划申请输入外劳嘅院舍咧，唔能够喺首轮特别计划里边获得配额，即系话咧旧有嘅外劳或者因为未获得名额而唔能够继续工作，咁呢个就大问题啦。 系啊，呢、這个就系奇怪啦。嗱，即呢个咧又系嗱，点解话开初咧业界咧就话唔够人手啊？咁而家可以输入咧，个个都拍晒手掌嘅。但系而家一输入嘅时候咧，就发觉有个技术问题啊，就系嗰啲旧嗰啲咧就反为咧就可能咧就住即系赶唔及嗰个新计划，咁变咗咧就变咗旧嗰啲就变咗可能。到期嘅时候要走人，即系变咗留唔翻喺度继续工作，即系惊住有个时间差搏接搏唔到，呢个第一个问题。咁当然工会亦都有另一个睇法嘅，佢觉得咧就本地劳工咧之所以唔肯做呢份工作咧，就因为咧个人工咧就冇加到。咁如果能够提高个人工咧，其实本地人咧做呢份呢个护理员嘅工作应该唔会咁少嘅，亦都唔需要输入咁多。咁呢个就工会一向嘅立场啦。但系业界今次由欢迎变成咧就有不满咧，就呢个都几奇怪，就喺、是、个技术上点解会出现咗呢个时间差嘅问题咧？就是、 收到个审批结果之后咧，业界就形容为咧啲院舍都慌乱彷徨。 系啊，就系点解会咁咧？真系 啊，因为唔少以往循补充劳工计划申请输入外劳嘅院舍咧，唔能够喺第一轮特别计划里边获批配额，即系旧有嘅外劳啊，或者因为未获名额而未能继续喺香港工作嘛。 啊，即系做开都冇得做就咁样，呢个就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咧？ 你系在喺呢度嘛？咁大家知道啦，院舍嗰个嘅人手系短缺， 系 同埋几艰辛一件事嚟嘅。老老实实，好多本地人又唔肯做呢啲工。 唔系咁啊，工会有另外睇法嘅，唔肯做啫，因为人工加得唔够啫咁。 系 啊，真系 咁啊，老实嗰个工作嘅工种 系 啊，好直率咁讲，有相当嘅厌恶性。 系， 系咪啊？ 系 难请人。 系 咁，但系我哋啲老人家喺院舍嗰度冇人照顾嘅，又点搞咧？ 冇有个有质素嘅照顾，系啦，即系咁样。 系， 一请咗嗰啲又做，就依家可能又做唔翻，唔能够及时做到续约，即系咁，点解会出现咁嘅问题咧？即系咁。 业界嘅苦楚，不如我哋请嚟有关人士啦。依家请嚟啦，安老服务协会保险及外劳事务专责小组召集人啦，周增嘅，周增你好。 系你好啊， 周小姐你好。 系咪我哋正话讲你啱唔啱啊？因为你哋有咩补充啊？即系点解会个计划 啊，即系一开初大家都好欢喜，咁点解突然间会出现呢个技术问题咧？真系。 哦，其實咧嗱，我諗咧呢個問題咧，我哋都問緊嗰、那個叫做社會福利處嘅，因為始終咧而家咧就係、是、成個計劃咧就係、是、由嗰、那個勞工處，即、就、係、是、一開始係勞工處，勞工處都我相信喺呢個計劃進行都已經即係都超過20年噶啦，咁一路嚟我哋都好歡迎呢個計劃嘅， 係啊， 同埋多咗業界好多噶，咁但係點知咧就而家咧就。就俾咗嗰个叫做嗰个社会福利处去处理啦。咁而家嘅框框咧就开始即系申请嗰阵时咧就俾咗好多嘅框框嘅。咁第一咧得即系当然啦，系有个上限喺度啦。咁上限以前咧就劳工处嗰边咧，我哋一路嘅认知咧就系、是、只要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申请嘅，有需要嗰阵时就可以申请噶啦。咁而文件咧，亦都可以逐樣逐樣咁樣去補進補，即係去補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嘅就有咗個叫做限額啦。咁同埋佢係分季度性咁樣去批咯。咁再加上咧，就係、是、亦都有一個機制係叫做先到先得咯。咁變咗成個計劃咧，就變咗我哋喺業界咧嗱，你知啦，我哋就係照顧開人，我哋又叻啦嚇。咁但係你叫我哋咧，差唔多係。考状元咁样咧，就要填啱晒全部嘅嘢，咁又要喺一个时限入边就将全部啱嘅文件交到上去。咁交到上去之后都唔系一回事，你仲要系先到先得嘅。咁即系讲边个最快填好填啱嗰个文件，就边个就攞到啦。咁所以呢一个咧，就正正咧就系我哋业界咧，我谂即系大家做开呢一行嘅，我相信咧即系好多你知道，如果我哋系即系十个手指都有长短啦，我哋做开呢行嗰啲，你讲话我哋可能照顾老人家啊嗰啲啊，真系俾到好优质嘅，好关心佢嘅，但系我哋就变咗就未必系真系喺个文件上面嘅处理。 好似听讲话就喺嗰个叫做电子签署代表机构嘅电子签署嗰度已经系棘住咗，系咪啊？ 系啊，冇错啊。其实好多机构嘅电子签署咧都系做唔到嘅，因为其实系即系你我哋要交嗰个文件咧，其实个机构咧系需要做一个电子签署嘅。咁啊，除咗嗰个系嗰、那个叫做执行人啦，佢本身要有一个电子签署之外咧，仲要帮个机构都申请埋个可即系可签署嘅嗰、那个。咁要走去即系 post office 嗰度嘅，咁佢又有个 apps 俾我哋啦。咁其实你做得呢个动作嚟讲咧，其实都已经系拖咗时间，所以再加上系个先到先得咧，咁啊系做唔到噶。 你自己嘅院舍有冇申请？ 嗱，我自己咧，我哋就其中有一间院舍咧就有申请嘅，即系尝试用电子签署，咁就即系电子版啦。咁结果咧就系失败嘅。咁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到个时间上边，我哋配合唔到啊，咁就唯有就冇办法啦。我都有三个同事就要翻去嘅吓。 哦，嗱，逐样讲啦，咪有啲具体嘅资料就话咧，今轮咧可以申请嘅配额就1000个，而业界咧当初系一共有370间院舍咧递交咗2000几个咧嘅输入嘅配额申请嘅，咁啊最终咧。只系得173间院舍咧获批咧1003个配额，即系有127间院舍咧就获攞唔到配额啦。 系 咁社署又好似唔系好解释到点，根据啲乜嘢考虑嚟俾啲配额系咪咧？ 嗱，佢哋一路都系讲紧咧，就系、是、先到先得啦吓。咁、所以咧，当佢第一日，即系譬如话第一日。佢哋收到嘅文件，咁當然第一日咧，佢哋都有叫做即係我哋都有總之佢係亦都係第一日佢哋嗰個時間嗰度啊，即係譬如第一日我係朝早8点钟俾嘅文件，到下晝幾多點鐘俾嘅文件，嗰一輪咧佢哋即係。叫做抽，即系边个排第一咧？佢哋用一个抽签嘅方法去决定。 係。 咁呢個係第一啦。咁跟住咧就後邊咧就係第二日、第三日入嚟嗰啲啦。咁據我哋所知咧，其實咧第一日嘅嗰個申請咧都已經係嗰、那個叫做超咗額，即係都好個額都好多噶啦已經。咁但係係咪全部文件都通過咧？都唔係嘅。我。系啦，系啦，就 即系超额嘅就截咗噶啦，即系唔睇噶啦后边嗰啲。 嗱，其实当佢哋嗱，而家我哋其实都根本唔清晰嘅好多嘢。譬如话今日我哋有个简介会啦，吓、啊，咁、那个简介会嗰度咧都指出咗我哋业界填嘅文件上入边有啲边啲地方我哋系要留意噶啦。咁、但系当我哋申请嗰一刻咧，我哋系唔知道究竟，即系你知道啦，即系好多都以前。我哋就經勞工處嗰陣時係就係經 agent 去搞噶嘛，咁而家就可能就變咗係即係大家都想係一個盡快嘅時間，咁可能就嘗試自己填啦。咁但係當我哋填上去嗰陣時咧，就可能咧就有一啲嘅即係文件上面唔係好清晰啦。咁變咗咧就但係呢啲唔清晰咧係我哋當其時係唔 明白 嘅。 先到先得咧，就好似好公平咁樣喺數學上嚇。但係咧，如果唔係按實際嘅需要啊嚟安排咧，另一個唔公平喎，其實。 我哋要睇边一种行业啦。你讲就系、是、即系先到先得，即系个个都会觉得系好公平嘅。但系我哋嘅行业咧就唔系先到先得噶嘛，即系我哋做紧嘅系一个人嘅服务嚟噶嘛。 喺需要就你先公平嘅，嗬。嗱嗱，佢呢、這个今次佢呢个叫做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咧，佢一早又讲咗咧，我个私营院舍同自负盈亏嘅院舍咧，嗰、那个全职本地雇员同埋输入护理员嗰个比例系一比一嘅，咁而津助院舍同埋合约院舍咧，全职本地雇员同埋输入嘅护理员个比例系二比一嘅，咁佢一早已经系讲咗咁啦，咁而家出嚟嗰、那个获配额嗰个比率嚟计咧，私营同埋唔系私营，私营同埋呢个叫做津助院舍之间嗰个比例，你觉得系点样又公唔公道咧？你觉得？ 嗱，我哋批核咧，就而家我哋暂时咧就手头上就冇嗰个数据咧，就系讲话津助院舍咧就究竟批咗几多个嘅。咁因为我哋我哋见到嘅嗰个数据咧就我哋叫做简介会嗰边嘅数据咧，就佢系申请咧，其实佢哋有俾一个申请嘅名额嘅嗰个数据，但系咧就冇一个叫做批核嘅名额嘅数据啦。暂时我哋未有收到呢一样嘢。咁但系咧就我哋自己咧，业界咧，我哋都做咗个好简单，即系好用好短嘅时间就做咗个叫做叫做个问卷调查啦吓。咁我哋自己本身攞翻嚟嘅数据咧，就系大嗱，我哋喺100间院舍入。所攞翻嚟嘅數據咧，即係我哋其實都有嗰個叫做甲一院舍啊，叫做全私營嘅院舍啊。咁其實甲一院舍咧，對佢哋嚟講咧，嗰一部分咧都係已經係叫做津助位噶啦。咁以前甲一院舍咧係唔批，即係嗰個叫做嗰、那個名額嗰度咧，佢哋係會因應甲一院舍有一半嘅床位係津助嘅，咁佢哋會將我哋嗰個申請嘅名額咧就減嘅嚇，咁所以即係同全私營嘅咧就有啲唔同嘅。 會唔會粗略咁講就係津貼同埋合約院舍嘅成功機率比較高啲咧？ 嗱，其實咧我哋見到嘅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情況咧，就有啲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嘅，有啲似考狀元嘅。咁我哋都見到咧，有啲被批核嘅嗰啲院舍咧，就大部分咧就係、是、一啲可能真係有多啲資源去請一啲比較即係。叫做真係係請一啲即係完全識得將啲文件啊做得好嗰啲啦嚇，咁啊都有啲叫做集團式嘅嗰種嘅院舍，咁就大部分都會攞到一個叫做批核 成功就係啦。喂，阿周小姐係啦，嗱我有三個問題，越聽越糊塗嘅，我想你解清楚嗱。第一個問題好簡單啫，先到先得，咁但係咧就好快就夠數啦。咁但係咪夠數佢就截咗？但咧，先報嗰啲咧又填錯咗，話結果就冇得批。但後邊嗰啲就變咗補唔到，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 嗱，都两社会福利署同劳工处都系政府部门嚟噶，两个都系同一个局嘅，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咧？即系点解劳工处嗰个又易啲，社会福利处嗰个就成日会填错呢？个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就系仍然头先个问题，点解做开嗰啲就批唔到？可能而家仲惊住冇得续约，即系点解会出现呢三个问题嘅咧？ 嗱，講翻嗰個先到先得嗰個咧，其實我哋自己都摸唔著頭腦，點解要即係 咁？你哋要問清楚啦，依個唔緊要啦。咁第二個問題，點解勞工處同埋社會福利處同一個局噶？咁點解會兩次填嘅時候會出現咁大嘅差別咧？ 嗱，其实咧，劳工处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其实劳工处咧唔系讲话我哋系冇补嗰啲文件嘅，我哋咧就即系啲文件上咗去之后咧，如果佢哋觉得有啲错处啦，或者系有嗰个叫做唔啱嘅地方，佢 可以修改 嘅，系啦，可以即系。 但系社会福利处就唔得噶。 咁但系社会福利处咧，今次咧嗱，据佢哋所讲咧，就系有一啲唔系太大嘅错咧，佢哋都会俾嘅，即系俾你过嘅，即系叫你补文件嘅，即系呢个系佢哋之前同我哋讲噶啦吓，咁跟住就系但系到最后我哋见到嘅所批核嘅咧，就系好多人做即系好多人咧唔符合标准嘅咧，就系佢有一栏咧就系叫做未符合本地招聘啊。那個要求，咁好多院舍咧就喺嗰個本地招聘，即係譬如話佢哋登報紙嘅時間啊，好多人唔知道咧，原來啊登報紙嘅時間佢要喺過去即係申請前嘅嗰30天入邊咧，就有14天係要連續14天係登報紙請人嘅，咁有好多院舍咧就係喺即係當佢哋要快啊嘛，咁佢填嘅日子啊，申請嘅日子咧就填得同嗰、那個 不相符啦，即係 係啦係啦，不相符，咁就變咗咧就俾佢 reject 咗啦，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佢reject 嘅原因啦。 睇嚟都非常之複雜嚇，咁啊多謝你啊，安老服務協會保險及外勞事務專責小組致責人啊周曾小姐。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戴希南啊，接住落嚟嘅節目時間咧，我哋想傾下團結香港基金嘅一啲建議啊，政策嘅倡議。你係團結香港基金嘅顧問咯？ 係啊，不過依個一間你講依個研究咧，我就完全冇參與，亦都 係 其實我哋都唔知道佢哋有做依個研究添，咁所以一間我都可以客觀啲去評論下依、這個。建議即係究竟裏面有邊啲地方係業界贊成，邊啲業界咧係有擔心嘅。 喺職責上咧，我哋係需要咧係同大家説明一下你喺呢件事嘅身份嘅。嗱，團結香港基金咧就發表咗將香港發展為國際教育樞紐政策倡議嘅報告啊，咁就提出咗9項建議，提升全球學生在喺香港就讀嘅誘因。咁啊，點解佢哋有呢啲諗法咧？咁值得慢慢聽佢哋點講啊！佢哋嘅9項建議好詳盡嘅噃，包括咧就話爭取內地同香港嘅高級文憑嘅資歷互認啦，提高教資會資助大學同埋自資院校嘅非本地生嘅收生嘅上限啦，充分利用北部都會區。强化双校合作啦，商就商业嘅商，校就学校嘅校啦，深化香港高等院校同埋大湾区嘅分校之间嘅协作，提升私营学生宿位嘅供应，为非本地学生嚟香港就业或者受训扩大签证许可，增加针对东盟同埋一带一路学生嘅奖学金，统筹宏观层面嘅宣传同院校规划，嚟提升本地高等院校嘅吸引力。協調就業機會以挽留人才，咁好多嘅建議，但係特別搶眼嘅一個建議咧，就係提升呢個資助學位嘅非本地生嘅上限。 係 呢個係特別引起大家注意嘅啦。從香港納稅人嘅角度去講，我哋為何辦大學呢？咁如果我哋招嗰啲非香港人 的学生来读我们的大学，那他们有没有受到资助呢？那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即有没有占到本地学生的原来的学位呢？即是这样都有这 个问题。答案话没有的，那官方讲法话没有，据你了解是怎样呢？ 唔会冇㗎喎，大学位一定有上限㗎嘛。 唔係我讲个资助啊，我哋有冇资助？而家讲緊话吸引嗰啲非本地学生嚟读我哋啲大学学位嘛。係咪佢哋冇受到资助呢？咁样又会唔会食咗我哋啲学校呢？纳税人不问呢个问题。 係硕士以上嗰啲呢应该就係即係自負盈虧嘅，但係如果你話喺學士學位呢個層次咧，你都可以話冇資助嘅，不過你係用緊一個編制嘅即係政府撥咗錢咁，譬如你應該可以收80人，咁我話我唔係，我收到100，我用嗰筆錢去收到100，咁你話有定冇呢個度好難講嘅呢個，但係影響大，即係本地學生。如果你去到50%咧，唔好講有冇資助，就一定會影響翻本地學生入讀嘅機會㗎啦。 係嗱，據官方嘅講法咧，就話咧，非本地生修讀本科生課程，每年學費咧就由港幣12萬到162000不等。 係啦， 啊，咁就啊呢個從呢個學費嚟計啦，同我哋本地生係有好相當距離。 距離咁，但係咪完全係冇即係冇咗一種邊際嘅資助咧？呢個都有得商量嘅，即係咁樣嚇。 嗯，咁另外會唔會食咗我哋嗰啲學額咧？咁官方資料就話咧，根據現行政策咧，不論係非本地生以何種學歷或者考試成績咧提交申請咧，資助大學咧只可以超額收生嘅形式錄取非本地學生入讀教資會嘅資助嘅課程嘅啫。咁嗰個學額咧，而家就20% 啦。係啦，就是、超即係頭先講係超過20%都係有限嘅啫。但係如果你話去到50咧，咁啊～都是一个几複雜的问题啦， 好啦，关于呢个团结香港基金佢哋嗰个倡议系点嘅咧，咁同埋点解佢哋会有呢啲倡议咧？依家我哋请嚟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啊雷晓林嘅，雷晓林你好 ，Hello 你好 啊，雷小姐，嗱你哋呢个建议咧，今次就有9項啊，咁啊都好全面，同埋都有不少有新意嘅。咁咧，我就事後咧，即係我冇參與呢個研究，亦都唔知道你有做呢個研究。不過事後聽下各方面嘅反應咧，我就覺得有3點咧，就大家都覺得可能係真係有一定嘅新意，但亦都有3點咧，可能佢哋有顧慮嘅。我先講下邊3點佢哋覺得有新意先。第一個咧就我，因為你呢個咧其實話就話係一個。即係國際教育樞紐或者一個非本地生嘅一個招收啦，但係其實你係集中講高等教育或者去到高級文憑即係呢個層次嘅啫。咁呢個咧就我覺得第一個新意咧就其實就係回應咗特首咧最近一個關注咧，就是要將香港咧發展成為咧國際高等教育嘅樞紐啊，即係要講明係高等教育，即係呢個係喺呢個階段。咁當然你哋今次仲會褪前咗少少咧，就去到高級文憑，即係專上嘅呢個部分啦。咁呢個就係第二個特點啦，就變咗你即係如果當呢個係一個挽留去吸引同埋搶人才咧，就唔係淨係喺學位課程同埋碩士啊、博士呢個課程，你提早到去一個高級文憑，即係可以互認學歷之後咧，佢哋能夠讀到本地嘅學位課程嘅接駁，咁呢個係第二個特點嚟嘅。咁第三個特點咧，就你個非本地學生咧，就唔係淨係針對中國大陸裏邊嘅學生，你就包括埋一帶一路啊，可能即係東南亞、海外啊咁樣。當然海外有幾多會考慮香港呢個就另一個問題啊。但係你哋就闊啲嘅。咁呢3個就係你哋嗰個新意，但係咧。我好快讲埋咧，就我听到唔少反应，就有啲疑虑嘅。第一，你哋嗰9項建议咧，就唔系赚钱嘅，要使钱嘅，又俾奖学金，又要起宿舍几十万样嘢。咁究竟呢个咁样使钱，系咪政府会肯为咗做呢件事会使呢笔钱落去？呢个额外支出嚟嘅，呢个第一。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头先讲啦，会唔会影响咗本地学生？ 入讀學位課程等等嗰個機會。咁呢個咧，咁我點解要用本地嘅錢？雖然話咧都係為香港好，即係挽留人才，即係人才指大學生啦，即係非本地嘅嘅大學生啦。咁但你又影響咗我啲細路入讀本地大學，特別資助大學嘅機會喎。呢個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咧，就亦都有不少人咧就覺得，如果你話唔使用納稅人嘅錢去收非本地學生，點解唔擴展到去中小學呢？咁而家因為中小學又有人口結構嘅收縮，有學校又要殺校又剩，又要縮班。咁照計呢個政策可以再放開啲，唔好話去小學啊，去中學都好啊。 等阿雷曉林回應一下你。 係。 好啊，咁我回應翻你頭先第一個問題，關於使錢個問題啦。其實教育輸流咧，其實我哋最終嘅目的，其實其中一個目的，即係除咗話吸引唔同人才啦，另一個都係推動經濟增長嘅。咁但係咧，你頭先講到可能獎學金啊、宿舍啊等等咧，其實咧呢啲獎學金先啦。咁其實獎學金咧係一個第一步嚟嘅。咁其實你要吸引一啲人才，其實其中一即係海外嘅人才，例如東南亞嘅人才啦。咁其實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 work of mouth 咯，即係譬如你有啲學生過到嚟香港之後啊，覺得好好喎，咁樣咁翻到去，咁呢個就會係一個良性嘅 cycle 啦。所以獎學金嚟講，呢個只係一個第一步，同埋我哋 cover 嘅學生只係一啲好頂尖嘅學生，因為好多持份者都同我哋講，其實東南亞嘅學生咧好多都係冇咁嘅經濟能力嚟香港讀書啦。咁所以其實係會 miss 咗呢一班好頂尖嘅人才嘅。咁呢個就關於獎學金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宿舍方面。咁其實宿舍呢而家大部分都係大學營運嘅。咁其實大學營運呢，佢哋係未必能夠即係未必能夠夠宿位啦。第一，第二係佢哋嘅建，即係佢哋 build 呢一個宿舍嘅時間好長嘅。咁因為佢哋要過立法會啊，又要有唔同嘅 matching fund 啊，跟住之後再去起都可能，總括嚟講都可能都起碼五六年啦。咁其實都唔夠宿位啦。咁其實我哋嘅建議咧，就係想加強呢個公私營合作。咁公私營合作嘅意思咧，就係可能將一啲現有嘅酒店啊，轉做一啲學生嘅宿舍。又或者可能在地契那裡加一些條款等等，那這些都是其實某一方面呢其實是賺到錢的，因為現在學校 run 的宿舍大部分都是賺回一個 operating cost 啦，即是它是未足以去有足夠的資金去賺錢的。但是其實這些公司這些私營的宿舍反而呢可能對賺錢來說可能是另一個可以考慮的角度咯，因為始終佢哋私營去 run 嘅一啲宿舍，其實係可以個flexibility 係大啲嘅。咁第二樣嘢啦，我就回應埋你第二個問題。我都聽到你頭先好大嘅憂慮啦，就係關於會唔會影響到本地學生嘅。咁我就好想強調一樣嘢，就係我哋呢一份 report 出嚟咧，其實我哋嘅前提咧係唔影響本地學生嘅學位啦，同埋唔影響一個學位都唔會影響佢哋嘅。咁意思係點咧？意思係咧。我都知道大家講嘅可能20提升到 50% 啦，咁其實呢個 50% 咧係我哋都有同唔同持份者去討論呢一個 percentage 啦，咁其實佢哋都認為喺有條件下，例如有唔同資源啦，好似宿舍，又或者有唔同嘅學生capacity 等咧，咁其實係可以喺唔影響本地學生嘅質素，唔影響所有學生嘅質素之下，提升到 50% 嘅。咁其實而家即係而家有好多院校已經用盡咗個 20% 㗎啦，咁所以呢一個係其中一方面啦。咁但係都想講返，其實我哋好注重一樣嘢，就係當你提升呢啲學位嘅時候，我哋都好注重係一個學費收學費嗰方面係要有一個可持續性嘅。即係其實外國學生過嚟香港讀書，其實比本地學生收嘅費用係比較高，可能本地學生四萬幾一個教資會嘅一個學位啦，咁但係其實外國學生嚟到係可能14-18萬都不等嘅，咁呢一樣嘢係都好重要啦，對呢個經濟可持續性 方面。咁另一樣嘢就係會唔會影響？最後就講到嗰啲學生人數問題。其實我哋就建議咧係。我哋系希望系整体学生人数增加，系唔影响任何一个本地学生嘅位置。意思系，譬如UGC 大部分都系UGC 就系收15,000个学生啦。咁其实我哋提升到 50%， 可能系收而家可能有3,000个度，可能收到8,500等等。咁但系其实我哋最后目的咧系想加大个学生嘅 student body， 而唔系去减低呢一个本地学生嘅位置去收呢啲非本地学生。 我知点样可以呢，个大学有嗰个收生，譬如特别系有需要有特别设备，例如医学院、理学院，你点样可以突然间收多咗咁多学生，又唔影响间大学，又唔影响本地学生嗰个收生呢？点可以呢？嗱，你文科啲可能或者得，我啱啱讲下或者得，因为点解呢？你话12,000-180,000呢，老实讲呢，都唔係一個正常嘅成本，係低咗少少啊！就算收到180,000都，即係你話冇津貼咧，假不過嗰個津貼咧就可以 津貼 忍受得到，即係可能圖書館啊嗰啲咁，即係嗰啲。但係如果你話如果收120,000咧，我相信咧就係即係嗰啲即係差唔多都唔使用神，唔使用咩設備嗰啲就得，即係咁樣。都嚇咁，但係我就係頭先講。你点样可以增加咁多呢？理学院你点可以增加呢？工学院你点可以增加呢？冇理由㗎喎，佢咪淨係得个班火上堂就得㗎喎，即係。咁仲有第三个问题，就点解你哋个建议又唔会考虑埋去到高级文凭，又唔去到中学呢？ 係冇错。咁我回应返你第一个问题之后，我哋再讲中学啦可能。咁第一个问题就係你讲学费14,000-180,000未必 cover 到晒。咁其实我哋最主要一个建议，其实我哋有一个好前提，就係希望学院自己都或者政府都会考虑到底学费方面是怎样才可以做到一个可持续性的一个调整啦。是啦。咁第二方面呢，就是讲不同资源啊，不同院校啊咁等等啦。咁其实我哋都访问过，即都超过40个持份者，咁不同院校的不同院校都有跟我们讲，即是他们的持份者都跟我们讲，其实 50% 是 OK 的。咁但是同一时间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要是有条件之下，就是好像你刚才所说的，咁有不同的这个配套啦。咁其实我们在内容入面，即是我们的建议入面，譬如好像北部都会区，即是怎样利用北部都会区去加大这个学校的capacity 啊，又或者怎样去运用这个大湾区分校啊等等呢，这些呢方面呢都是希望去增大这个学校的资源啦，同埋他们即是怎样可以给多些宿舍他们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的建议其实是考虑了这一点啦，同埋是希望同即是增加学生同时都是会有一个配套令到他不会影响到的。 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些非本地生的来源问题啦。现在好多人都有个感觉啊，或者唔系单纯感觉，系有统计数字咧。依家八间大学嗰啲非本地学生咧，好多都系内地生，即系我哋中国嘅内地生为主嘅。而家话进一步扩大嗰个非本地生嘅比率，可唔可以真系咁有把握吸引到内地以外嘅非本地生呢？嗱，我哋话国际性啊嘛，国际唔系净系中国以外或者叫国际，净系我哋中国嘅唔可以叫国际啊。喺呢点上有冇咩嘅把握呢？ 其实呢，喺呢一方面整体嚟睇呢，其实香港我哋第一啦，我哋报告系真系希望吸引唔同多元化嘅海外学生嘅，即系除咗内地学生之外。咁其实整体嚟睇，亚洲市场呢系有吸引力嘅，即系我哋可以睇到其实亚洲嘅发展系越嚟越蓬勃啦。咁其实好多人，好多唔同嘅人才都系跟住机会走嘅，咁我哋相信。咁其实香港有住5间全球百强大学啊，又系亚洲入边其实系最多嘅，唔单止亚洲，其实世界方面都系最多强大学嘅一个城市入边，所以其实系有呢个潜质去吸引海外学生嘅。咁我哋就认为我明白你头先讲，其实而家大部分个趋势都系可能70%-75% 都系内地生啦。咁但系我哋就认为可以分短中长期嘅目标去做嘅。咁首先可能就即係唔单止係配合呢啲内地生佢哋嘅需要啦，同一时间可能做多啲唔同海外嘅宣传啦，好似头先所讲东盟啊，甚至去到唔同外国欧美国家啊等等啦。咁其实呢一啲 都是在中长期来讲配合这些不同的建议，其实都可以扩展到更加不同的多的地方。 另一个建议就是争取内地和香港的高级文凭资历认可。对于我们香港本地毕业生来讲，这个做法有什么好处？ 其实高级文凭互认这一方面其实是双方的，就是内地的学生来到香港，在内地的学生来到香港读高级文凭，那他们呢在香港的高级文凭如果有互认的话，他们就可以用回这个资历去回内地做事。咁其實同一時間，我哋可以去諗，其實香港嘅學生有香港喺香港讀完一個高級文憑，佢哋可以用呢一個資歷去內地去讀書，又或者做嘢。咁其實係一個人才流通嘅一樣嘢嚟嘅。 唔係依個咧，我如果翻回依個咧，我有參與嗰時讀基康基金以前嘅研究咧，都有研究過依個問題嘅。 嗯。 咁依個問題，但要落實咧，就唔係咁簡單，因為你頭先講兩個問題，我覺得都唔容易，即係唔係咁容易解決。當然，我哋需要長遠啲眼光啦。一個就係話，譬如起碼東南亞嘅學生吸引啦，其實個前提第一個咧就係個教學語言問題，同埋佢本身個用。如果佢唔係用英語咧，又唔識中文咧，就其實好難嘅呢個。不過當然呢個問題我哋可以擴大咗，仍然有足夠嘅吸引力，即係呢個即係我哋慢慢去做。事實上近年係多咗東南亞嘅學生嘅香港。但第二個問題咧，即係你話嗰個互認咧，老實講就唔係咁簡單。因為講真係大家好處嘅，因為點解你認咗香港嘅學歷咧，香港就翻大陸做嘢就簡單。大陆嗰啲嚟到香港研究学历就去世界各地都简单，但系点解呢个问题行得咁慢呢？梗系里面有好多问题未解决得到啦。即系如果解决到，就其实行快咗好耐噶啦。呢个问题吓， 系我想回应一下你啱啱讲到嘅系啦。咁其实落实方面我哋都明白嘅，所以其实我哋都系首先会推咗呢个高级文凭啦。咁其实我哋都参考咗其他国家嘅，其实澳门咧喺2019年已经同内地签咗一个互认嘅状况啦。咁其实佢哋其中一个好大嘅一个阻滞，其实可能系一个香港系读两年啦高级文凭，但系内地系三年嘅。咁其實我哋參考咗澳門，其實澳門都係同樣兩年嘅啫，所以我哋就認為其實如果要去做，可以首先去由高級文憑開始做啦，因為高級文憑始終係比較一個可以出嚟做嘢，同埋即係立刻出嚟做嘢，同埋係一個輔助專業人員一個好重要嘅來源啦，所以我哋認為落實係可以做到嘅呢一樣嘢。 好，喺新聞報告之前，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哋提出咧，就話深化香港高等院校同埋佢哋嘅大灣區分校之間嘅協作。照你哋觀察，而家嘅個協作有咩問題咧？ 而家咧，其實兩間分校，好似香港，我用一個例子啦，香港中文大學同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咁其實佢哋係財政同埋法律上都係獨立嘅，咁佢哋其實好似兩間唔同嘅院校咁樣去 function 啦，咁其實佢哋大部分課程都可能係一個即係佢哋有一個例子係啱啱新嘅叫雙學位啦，但係其實大部分其他嘅院校都係用一個交流嘅狀態，即係你當一個 exchange program 啊咁樣。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哋嘅 professor 係冇得兩邊都做到 professor， 即係一邊一定係一個 visiting professor， 另一邊可能係一個 full time， 咁佢哋就會影響到佢哋教學嘅歸屬感啊，又或者研究等等咯。 嗯，好。好啊，多谢你啊，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啊雷晓林小姐啊，就呢个议题啊，戴希立你比我哋一般人认知多多嘅。 唔系，我就觉得咧系好嘅，提出呢九项建议，同埋呢九项建议要逐个克服。不过我咧就唔知道特区政府听咗之后有边几样佢拣咗先嚟做。咁同埋咧，即系好坦白讲咧，正如佢即系话阿雷小姐有讲咧。你叫做放啲余利落去好咩？其實係要先使錢嘅， 咁係要係 啊，即係咁後邊有冇回報呢個？當然咧，我相信希望都有啦。但係呢個先使錢，政府喺呢個時間究竟會抌幾多錢落去，去啟動咗呢個新嘅計劃咧？咁呢個睇下新嘅施政報告，我哋拭目以待啦。即係 有兩個名詞，一個叫做教育樞紐，一個叫做教育產業。教育产业就讲到明就打开门做生意，枢纽就可能 赚钱嘅，枢纽系要使钱先嘅， 枢纽就系可能做善事。好，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发行新一批绿色零售债券，规模不少于150亿元，会视乎市场情况，考虑将发行额提高至最多200亿。債券發行年期三年，面額10,000，每六個月獲派一次同本地通脹掛鈎的利息，息率不少於4.75厘。應購期由9月18日早上9点開始，9月28日下午2点截止。債券發行日是10月10日，10月11日在聯交所上市。市民可以透過銀行、證券經紀和香港中央結算公司認購。警方重案组正调查教育大学两名女学生参加迎新营期间怀疑被性侵和被偷窥的案件，暂时没有人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大学发生性侵是不能容忍，学校应该和执法部门配合。教育局表示，明确要求相关大学严肃处理迎新营活动的学生投诉，并配合执法机构的调查，嚴重者可以被開除學籍。教大表示高度重視事件，正全力配合警方的調查工作，並會成立專責小組，全面檢視迎新營的流程、指引和運作機制。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恭賀香港演員周潤發在第28屆釜山國際電影節榮獲亞洲電影人獎，獎項是表揚為推動亞洲電影和文化作出重大貢獻的亞洲電影工作者。杨润雄说，周润发演技精湛，戏路中横，将不少电影角色化成经典。他在香港以至国际取得盛名，并成功进军荷里活，奠定他在国际影坛的地位。周润发的亲民作风亦令他大受香港市民的爱戴。杨润雄说，近年香港电影演员接连取得国际奖项，备受世界同业肯定。政府会继续与香港电影发展局为业界提供更多方面的支援，推动行业的持续发展。东盟峰会在印尼雅加达开幕，前年发生政变的缅甸没有政治代表出席。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说，菲律宾准备好取代缅甸在2026年担任东盟主席国。法新社引述东南亚外交人士说，这个安排得到各国领导人同意。今年东道主印尼尝试推动缅甸军政府执行两年前达成的5点计划，以结束暴力并重启谈判。而泰国尝试与缅甸军政府接触，反映东盟内部在缅甸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路透社睇到的一份官方文件显示，东盟敦促缅甸军方缓和暴力冲突，停止袭击平民。文件说，2021年与缅甸军政府达成的5点和平共识，仍然是东盟处理缅甸冲突的指导原则。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七点，热带低气压海葵集结香港的东北大约270公里，即是在北纬23.7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海葵会在广东内陆进一步减弱。当海葵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听日转吹西南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接近周末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消息啦。喺港岛南区嘅浅水湾道啦，较早时近住门牌127号啦，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啦。咁所以而家来回方向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分别去到南湾大厦同埋香岛道，过咗域多利会。重复一次啦，就系、是、港岛南区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27号。之前有交通意外咁，虽然清咗场，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噶。排到去南湾大厦同埋香岛道过咗域多利会。另外，龙翔道因为有路面急修啦，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车龙去到大窝坪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同埋上西隧啦，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系接近彩虹隔音屏。其他嘅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啦，仲系比较繁忙噶，龙尾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去到三成，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龙尾就喺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警告指示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心路面嘅情况，顾己及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财气横扬。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鼎盛，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 英智，我是广东广西的文杰华， 我是广东广西的邓达志，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若飞。 你问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我们等着你。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你安全吗？ 我哋当初做牧羊犬嘅时候，只系需要考虑一间公司，而家由一间公司变咗做几十间公司。我哋而家咧，唔知人手唔够，地方唔够大，书法又唔掂，喺短时间内根本搞唔掂噶。 你讲得好有道理， 所以咧，加油！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先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啦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喺大型车辆嘅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齐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大家留意每年咧新学年开始嘅时候咧，都有啲负面消息，就嗰啲大学嗰啲迎新营啊，搞出个大头佛。 而家今次都几严重添啊！ 即係如果係真嘅話，即係我都即係匪夷所思，即係大學迎新營會出現呢啲事。 迎新呢個名詞對我嚟講咧，就讀大專嘅時候咧，未入學嘅時候一個迎新迎，對我嚟講係新嘅概念。當年嚇，咁啊迎新本來好嘢嚟噶，啲大學點樣搞出個大頭佛咧？可能即係個別希望，只係個別嘅事啦。但年年都有啲負面消息， 而且都係一啲即係同呢個即係。即係一啲不雅嘅， 係啦。 今次仲話可能係出現咗即係強姦嘅問題，我覺得呢個都係， 唉， 即係令人好痛，即係好痛心。 作為市民同埋作為家長一員咧，搖頭嘆息， 係 老老實實啦。 係 嗱，因為迎新呢一招咧，巴士公司而家用啦，啊，為咗要招攬多啲人入行做車長，有迎新獎金， 啊，即係加。咁另外舊嗰啲都係咪都加人工啦，即係咪 係嗱幾間巴士公司出招搶人才啦，咁城巴呢就而家佢講法就話全體員工呢出年加薪 4.3%， 又提供呢個迎新獎12,000，而早前宣布加薪嘅九巴同埋即係龍運呢就係 4.2% 啦，亦都推出高達16,000嘅迎新獎，呢啲嘅迎新獎同埋嗰個加薪嘅幅度，係咪令到勞工界歡迎咧？會唔會真係吸引多啲人去做車長咧？咁 喂，其實咧，我覺得咧，就依個問題咧，永遠咧就好似三種人咧，有三種唔同睇法。工會就梗係話好失望，加得唔夠，就去揸女荷包好過啦，即係咁。咁你可能公司就話哇加 4.2 呢我哋都好辛苦㗎啦，咁希望大家接受啦咁樣。市民又驚緊第二樣嘢喎，驚緊咩呢？ 加票價。 係啦，加票價。因為即係呢個真係每次反應都唔一樣㗎，真係。 呢個永恆嘅永恆嘅矛盾。 如果唔加呢就可能冇呢個諗法，一有加呢就三種反應就出曬嚟，真 係。咁現實上你而家又話揾唔到人做嘢嘛？ 係啊，係啊。 講真，你除咗輸入外勞之外，你係咪就要提高工資，提高呢個福利咧？係咪？ 去搶人才 係咩？冇辦法㗎嚇。咁啊，當然咧，做老闆嗰個就永遠都話：哎呀，實情我已經賺到好微啊，已經蝕住做啊！佢話，甚至啊，仲話加人工點搞啊？咁樣啊。嗱，好啦，我哋而家請嚟兩方啦嚇，先後兩方咧講講呢個問題先。依家有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职工会理事长蔡俊熙先生啊，蔡先生你好， 系你好啊， 系咪满唔满意啊？今次个加薪幅度 绝对系唔满意嘅。 OK， 嗱呢个唔满意系即系本能嘅反应，还是实质嘅嘛？内容咧，我哋听你慢慢讲下。嗱，而家城巴公布加薪幅度就 系 4.3。咁喺提出呢个加薪幅度嘅时候，工会包括贵工会有啲咩嘢参与咧？喺个讨论当中吓，有冇可唔可以介绍下先？ 系，我哋其实我哋本会我哋喺加薪会议里面已经提出咗。我哋其实应该是要追返一个全港一个运输业嘅入息中位数嚟做标准。 是。 而那个标准呢是20,000起跳嘅。我哋要求是新入职嘅员工或者而家我哋而家现有嘅员工未达到20,000都应该去到20,000呢个数。至少。是啦。咁而家我哋是加完呢个 4.3% 呢都是追唔到嘅。 同个你起标价呢就差好远，是咪 差几多 少？都仲差唔多因为其实我哋都分好多个， 即 系我哋有跳 point 或者有唔同年资咁样，都大约都平均差1,000左右。 系， 哦，都仲差1,000 ，OK。 系啦，即系最低嗰、那个，系啦。 咁但系同过往比较啦，你哋公司同资方啊，同工会嗰个沟通交流有冇比以前系更具诚意，态度会唔会有好咗啲咧？我见到第啲工会话都几 OK 喎，唔知你个睇法点咧？ 反而我觉得系而家个方向系，我觉得以前系未合聘前或者未呢间即系我哋而家母公司汇达交通入驻之前咧，我觉得系仲好啲添。 以前好啲，你讲以前好啲， 系啦，因为我觉得而家佢。可能換咗唔同嘅管理層啦，文化唔同咗。咁我又個人嚟講，就覺得我冇咁適應佢哋呢個而 遊花園嘅方式咯。佢哋而家嘅 係， 同埋佢哋好多嘢好搬龍門啊！我形容係搬龍門嘅行為嘅。 咦？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啊？原本龍門 A 係點啊？而家龍門 B 係點？你舉個例聽下。 好。而家係呢個加講翻追溯翻上一年加薪。 嚇！ 上一年加薪咧，我哋係我冇記錯有 4.5% 嘅，咁都叫做。未去到好好啦，我唔好话好差好好，唔评论住先。但上年呢只有系司机加人工嘅啫。因为我哋公司入新老细入主咗之后呢，系1月1号开始话系先系嗰个新嘅薪酬调整嘅日期。咁上年嘅暑假左右呢，佢系话我哋傾緊系2023年嘅。咁但系呢，因为我哋而家决定公司傾完呢个薪酬嘅调整之后呢，就决定喺提早喺个 moment 即系倾嘅时候咧，就已经加俾你啦。但系只限司机啫。咁佢原因系话即系公司嘅人讲到系话，本来1月1号噶，而家我哋系皇恩浩荡，司机加先，其他啲亦1月1号加，就不存在唔公平问题。咁我哋就话，咁点解司机咧？咁站长督察都系前线人员嚟噶，咁仲有好多后勤人员，咁呢啲都系我哋全体嘅分子嚟噶嘛。咁既然加啲人唔一齐加咧，咁佢就佢個解釋就係話嗱，站長同督察咧，嗱你哋係前線人員啦，一定係啦，無可否認嘅司機即係車長。咁站長同督察咧，佢個 terms 咧叫咩咧？非前線管理人員。跟住我聽咗，我做咗咁多年都未聽過呢啲咁嘅名堂喎、啊，真係我哋會即刻突一突嘅都。咩名堂嚟噶？咩站長同督察好明顯就係前線啦，對住客人。对住啲车调派班次仲唔系前线，跟住佢又用咗呢个理由，咁又，但系呢个龙门 A， 龙门 B 系点咧？去到今年啦， 系 今年咧就又倾咗呢个 4.3% 啦，咁今年嘅龙门佢又搬咯，今次咧系包全体车长啦、站长督察都有嘅，跟住写字由当依然都系冇嘅， 佢龙门 A 嗰阵之后听咗你意见嘛，所以而家咪所有人都有咯，系咪？ 唔系，写字楼好冇啊！ 因为写字楼嗰度佢其实就话，因为要做appraisal， 但系呢个就好吊诡嘅。咁其实站长督察咧都系一月至二月左右做 appraisal 啦，但系公司系承诺咗，2024年一月做完 appraisal 之后咧，9月1号至到10月嗰份量咧会计翻俾你嘅。即系今年而家九月去到12月嗰份量，系啦，下年2024年一月做下 facial 都计俾翻你公司。咁呢个系只限站长督察啫，但系写字楼依然都系冇嘅。 哦，咁行完花园一轮之后，即系咁，你哋依家系咪都接受呢个增幅咧？ 我哋无奈接受啦。咁公司呢啲。都傾咗咁耐，咁公司就都，但係公司都有一啲位係都叫作出讓步啦。咁我哋話齋，咁佢個龍門去聽完我哋意見，都搬翻正個龍門咯，我只可以咁形容。 哦，喂，咁就好， 即係你哋都、即係叫做被逼又好，乜都好，咁就今次都係即係 OK 嘅，即係叫做達成一個共識嘅，叫做係咪？ 咁都係嘅，但係因為有啲位，例如我哋有好多。好細節嘅嘢其實都未達到一個共識嘅，呢個係大方向係 4.3% 啫。即係例如我哋提出咗好多我哋工程部嘅福利啦，咁點解有啲位置係譬如我升咗職，咁咧又會削減福利嘅？調翻轉又 喂，但係老老實實啦， 唔係即係你咪先，你個工會係各個工種嘅同事都會入你工會噶嘛，係嘛？唔係淨係司機噶嘛，係咪啊？ 唔係司機，我哋係有工程部車房。亦都有站長， 有督 察， 係啦。嗱，咁一個具體啲咁多嘅問題咧，就話城巴就為全職車長同埋維修同事咧，就提供加薪保障910蚊咁樣。 係 意思係咪即係話無論點都好啦，加薪嘅幅度唔會少過910蚊，係咪咁嘅意思？ 啱。 好 ，OK。咁對呢個安排，你有 like 唔 like 咧？ 哦，呢、這个一定系 Nike 啊，因为我哋之前已经争取过，而公司话新管理层入主咗呢，我哋城巴或者之前嘅7月1号前嘅新巴，佢话呢样嘢取消咗嘅。 哦，喂，今日蔡俊熙啦，整街板啊，成功争取咗我哋工会。 唔系，你未整之前，我问多个问题，你先好整啊，真系。嗱，即系你依家基本上就话被边好乜都好，都系达成一个共识啊。不过我反而关心个问题，今次咁嘅加薪幅度咧，会唔会出现括弧你哋嘅人才流失咧？ 其实就难免依然都因为我都头先都讲过啦，出面嘅环境其实就唔算太差嘅，出面我依然都有好多车长系流失紧嘅，而家系，因为而家计翻我哋条数，其实同隔篱九龙对面海公司咧都系有少少差距嘅，以我所知系。咁同埋我哋嘅同事其实比较，我哋即系服务，我计港岛城巴都比较多港岛区啊，其实我哋嘅同事。虽然在港岛区服务揸港岛区巴士，但我哋多数的人都是住九龙嘅。 嗯， 咁如果在这个情啲此消彼长啦，咁我既然咁隔离九龙公司又人工又好少少，咁我又其实都是住九龙嘅，我会有个诱因大啲，我不如我去做九巴啦。 嗯，好啊。咁另外你哋个公司为咗吸引人才咧，就话提供呢个半日制车长。嘅呢個咁嘅安排，吸引呢啲斜槓族，咩斜槓族咧？就係、是、一個人九十幾個身份嗰啲咧嚇，同埋嗰啲持卡者咧，就加入行業，推出呢個叫半日制車長，工會點睇？ 其實就如果公司短期嚟講要解決嗰個人手問題，佢乜法寶出盡噶啦。咁我哋其實就冇話一個點睇呢件事嘅，即、就、係、是、我哋開放態度嘅呢件事。咁佢都系我哋嘅车长一份子嚟嘅，咁我觉得冇乜特别嘅对呢样嘢嘅睇法，即系冇话特别大反对嗰啲。 嗯，好啊，咁同事或者呢个准同事又觉得有冇吸引力咧？呢个半日制？ 诶，以我所知，有一定嘅同事佢哋又即系 OK 嘅。 嗯， 因为佢哋譬如翻我哋早间都有呢啲嘅间训啦，即系。足六个钟嘅，咁佢哋就11-12点左右，中午11-12点收工，咁可能佢哋有自己嘢做，接仔女放学啊，诸如此类，都有，都有好多呢啲同事嘅，其实， 嗯，都好噶，可以有半日制嘅考虑，可以兼做其他嘢都唔系嘛。好，讲咗咁耐啦，咁工会对于工资以外嘅其他嘅问题有啲咩诉求？趁呢个机会讲埋啦，一阵间我哋话请嚟你哋管方啊，因为啊。 我哋其实诉求就除咗呢个工资啦，就希望追翻嗰个入息中位数啦。另外就系工程部，我哋希望，因为我而家有退休后嘅伙计，佢重新招聘，因为我哋有叫俗称翻烟啦。佢哋翻嚟，但系佢哋唔系攞翻以前份人工，亦都唔系攞诶规定，亦都降咗规，亦都人工降咗，但系佢翻烟得翻嚟。即系其实佢都系一个宝贵嘅经验，即系公司好重要嘅资产啊。 嗯， 如果佢真系唔好，你都唔会叫佢翻嚟啦。 嗯， 但系点解会出现话？点解会仲降人工又降规咧？ 嗯， 呢个系唔出现喺车长度嘅，但系喺 工程部 系啦。 嗯， 车长譬如我临走前，我临退休65岁时候咧，系攞呢个价嘅，我翻嚟。都是攞翻呢个价嘅。 哦，咁样 系啊， 好好多谢你啊，蔡俊熙吓、多谢吓、蔡俊熙系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职工会理事长。嗱、对于城巴呢刚才所讲嗰啲加薪嘅措施如果你系巴士行家嘅话咧，打个电话嚟倾倾你嘅睇法啦。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如果你都中意速度嘅感觉，滚轴溜冰、滑冰、Formula E 赛车、漂移应该啱你啦。想了解更多咁有速度嘅运动资讯，就要留意住港台体坛1、2、3啦。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 逢星期1-5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刚才同新巴嘅员工嗰边嘅工会代表倾过啦，依家我哋请嚟管方啦，系城巴总经理啊，负责人才管理及文化嘅黄伟业先生。黄先生你好， 系梁生，梁生，大山你好，各位听众你好。 先回应咗头先蔡俊熙嘅一个讲法先，我问佢有咩诉求，佢话希望咧就追翻嗰个入息中位数，同埋咧佢话工程部啲同事啊，所谓叫做退休后翻阉，仲乜仲衰过做了嗰阵，请你回应。 好啊，嗱，咁其實咧，我諗所謂追翻個中位數咧，我諗應該我諗去每一年咧，公司去考慮去調整啲同事嘅人工嗰期間咧，我諗唔係淨淨話睇某一個數字，我諗我哋都需要考慮一下喺當時我哋需唔需要一啲譬如一啲關鍵時刻啊，同事咧係做咗一啲即係大家幫手好努力去為公司去解決一啲問題，作出嘅貢獻，或者我哋亦都可能要考慮一下公司同同事之間點樣可以保持一個良好嘅勞資關係啊？又要考慮一下通脹壓力、勞工市場。我諗，所以我諗，我哋每一年咧去考慮加薪嗰啲期間咧，其實我哋應該係一籃子去睇，而唔係咧淨係講話我睇某一個數字作為一個參考咁樣咯。 嗯，咁嚇對於個工程部嗰啲原本退休嘅同事翻翻嚟做，頭先阿蔡啊，佢就話咧就嗰個條件仲衰過舊陣喎，咁樣有冇回應呢？ 嗱，其實就係有原因係咁做嘅。嗱，其實我哋所謂即係啲同事退咗休翻翻嚟佢工作嗰段期間咧，首先我哋都好多謝啲同事願意繼續為即係香港市民同埋為香港嘅即係再繼續出力啦。嗱，咁但係我哋都要好現實地考慮咧，就係、譬如話我哋一啲比較高級啲嘅職位，譬如話我哋有啲科文啊，或者一啲高級啲嘅技術嘅同事咧，其實佢哋離開咗公司之後咧，其實佢哋嘅空缺咧，我哋係會安排下邊啲同事係晉升嘅，咁所以當我哋叫啲同事翻嚟再為公司去服務嘅期間咧，而我哋又俾翻同一個職位佢咧，就變相就扼殺咗其他升職嘅同事嘅機會。咁所以我哋就會做一個動作咧，就係話，我哋會同嗰位翻嚟做嘅同事去商量，我哋會將佢嗰個職位咧就會去改變，改變佢就係啊，我哋係會將佢褪落一級嘅。咁但係褪落一級之後咧，我哋會俾翻嗰一級職位最高最頂薪嘅人工俾佢。咁啊讓佢繼續去喺度工作，咁通常啲同事都好接受呢個安排嘅。咁如果唔係一啲所謂管理，即係或者高級啲嘅同事，只係可能一般嘅技工級嘅同事咧，佢哋即係退休再翻嚟做咧，其實我哋唔會減任何人工嘅。 係對你剛才所講嘅呢個安排，我個人係表示諒解。好，跟住咧就係另一樣嘢咧，就係你哋咧對於嗰啲車長啊、技工啊、管理職級嘅前線人員就提前喺九月嘅就加人工嘅。咁樣頭先啊蔡都話都幾 OK 嘅咁樣，可唔可以講下你哋考慮因素？ 嗱，其實我諗我哋一路都講緊啦，同事咧，各位同事喺公司裏面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資產嚟嘅。咁喺而家尤其是香港，嗰、那個即係人才嘅短缺情況底下，我哋更加需要做呢樣嘢。咁所以我哋睇翻即係市場上嗰、那個情況咧，咁我哋就決定咗咧，原本喺每年嘅1月1號加薪呢個安排咧，就提前咗喺今年9月1號生效。咁所以其實原本2024年1月1號先至有嘅即係新嘅薪酬咧，咁其實好多同事都會因為咁嘅緣故咧，係9月1號咧得到呢一個安排咁樣咯。 咁至於頭先我哋都提及過嗰個910蚊個加薪保障嗰個係點定出嚟嘅咧？ 嗱，我哋都係參考市場嘅。因為其實我哋一路都聽到啲同事嘅意見啦嚇，咁亦都頭先聽蔡俊熙先生所講啦，其實我哋即係不嬲都好同即係同各個工會或者同一啲員工嘅代表咧，其實一路都保持好緊密嘅溝通嘅。咁所以其實喺過去呢幾次同佢哋去傾薪酬調整嘅交流會裏面咧，其實都聽到唔少。咁我哋亦都因為咁樣緣故咧，就覺得佢哋所講嘅嘢喺公司能力範圍裏面咧，其實公司係絕對願意去做，希望咧能够咧保障到同事加薪之余咧，亦都希望能够咧吸引到咧更加多嘅人咧入行，成为我哋嘅同事咁样样。 黄生，嗱，而家仲有两分钟到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我知道你点样难做噶啦，即系话咧嗱，即系尽量去吸引啲退休嘅人翻嚟，咁你有一套制度啦。年轻嗰啲，你哋针对佢哋一啲特点啊，半日制啦，即系工作条件改善啦。喂，你仲有啲咩绝招未出嚟？ 其實呢去請人呢其實都不外乎於即係點樣提高一啲福利啊，又或者喺個工時上啊、工作地點上係盡量去安排。咁喺我哋個工作環境裏面呢，譬如話啲休息室啊，我哋都投放緊啲資源呢去改善啲同事嘅工作環境啊。咁喺譬如福利，我成日都好同好多唔同嘅即係業界講，其實我哋公司提供一個即係都幾好嘅一個福利，例如譬如啲女同事佢哋嘅產假，我哋係講緊24周全新嘅產假嚟嘅。咁呢個其實我都推行咗1年2年。咁其實我都睇見咧，有啲多咗女同事咧，女性嘅同事咧入職成為我哋嘅車長。咁其實我哋都多角度噶啦。咁包括咗我哋都而家我哋都好努力去揾一啲少數族裔嘅朋友翻嚟睇下可唔可以成為我哋車長啦。咁其實依度我哋都加大咗好大嘅力度。咁所以其實我哋去做嘅嘢咧就唔係單單睇某一個層次嘅，或者某一個階層嘅。我哋係多角度、多方面，任何地方我哋能夠諗得到、做得到，資源許可我哋都會投放落去做。 今時今日做個管理人員咧， 扭轉六入 啊嘅職責啊，尤其重大嚇、啊。多謝你，黃偉業先生嚇、 啊。多謝曬。 城巴總經理啊，負責人才管理及文化嘅，今日自由風嘅節目時間夠曬，多謝各位收聽，拜拜。